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唐三又休息了整整三天，不只是为了让自己的身体和精神恢复到最佳状态，他也要将自己来到海神岛后的思绪理顺。到了通过第六考之后的第六天清晨，他才带着宁荣荣和小五踏上了通往海神殿的阶梯。当他们踏上那1001级阶梯，来到宏伟的海神殿前时，海神七圣柱守护斗罗们已经站在那里等候他们。海龙斗罗居中而立，另外六位海斗罗分别站在两侧。唐三三人在他们面前站定，微微躬身行礼。 见过各位前辈。 三位，请跟我来吧。 海龙斗罗一侧身，没有受他的礼数，看着他的眼神中带着几分复杂的情绪。说完，他率先转身向海神殿内走去。来到海神岛已经有4年的时间了，但这还是唐三他们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接触海神殿。海神殿前的一根根巨大的石柱上雕刻着各种各样的图案，有些是唐三他们曾经见过的海魂兽，但更多的却是他们从未见过的生物。走进海神殿，里面黑洞洞的，整座大殿内竟然没有一扇窗户，自然也看不到外面的光芒。大殿内显得很空旷，并没有看到什么建筑。这座大殿可以用古朴来形容，也可以用简单二字。唐三也未曾想到，堂堂的海神殿内竟然没有任何装饰存在，而且是如此漆黑。只是前行了几步，海龙斗罗就停下了脚步。 大人，唐三、宁荣荣、小五三人带到。 你出去吧。 是。 海龙斗罗恭敬地向里面鞠躬后，这才让开通路，从侧面走了出去。经过唐三身边时，他微微地向唐三点了点头，这才走了出去。没有了海龙斗罗魁伟的身形阻挡，唐三这才能够看到大殿内的情景。在这座大殿内，只有8个平台，外面的7个平台围成一圈，每个平台的样式都不一样，与海神七圣柱所在的7个平台外形相当，就像是缩小了的七圣柱平台。而就在这7个平台中央，还有一个巨大的平台，正好从前方2个外围平台之间能够看到它。这个平台一共有3层，比外围的7个平台都要高出数米。整个平台呈现为圆形，越靠上面的平台面积就要越小一些。由于大殿内的黑暗，隐约中只能看到在最上方的平台正中央有一根竖起的长棍，但又不十分规则，顶端较大呈锥形，通体漆黑。波塞西就坐在这个平台第一层正面中央的位置，盘膝，双手掌心向上，各自捏着一个奇异的手势，双目闭合。如果不是唐三过人的眼力，连这些他都无法看到。 唐三，你上前来。 是。 唐三大步上前，双目坦然地注视着波塞西，内心的平静古井无波。从外围平台穿过，唐三带着宁荣荣和小五一直走到波塞西面前5米处才停下脚步。 见过前辈。 三人躬身行礼，波塞西受了三人的礼数。唐三发现这次他再看到的波塞西似乎与前几天在第六考试见到的有些不一样了。如果说那时的波塞西给他的感觉是宛如汪洋大海一般的深邃，那么此时的波塞西却只像是一个慈祥的老人。尽管他的外貌依旧是那么年轻、高贵、美丽，可是他那沧桑的眼眸中却充满了慈祥之色。 在你进行第七考之前，我给你讲讲大海的故事吧。你知道海洋有多大吗？ 不知。 大海的面积是陆地的4倍，也就是说，大海相当于4片斗罗大陆那么大。在这浩瀚无垠的大海之中，更是生活着远比陆地上更多的生物。如果这些海中生物失去了约束，不断发起战争，那海洋会比陆地更加混乱。很多很多年以前， 大海就是那样混乱的。正所谓乱世出英雄，在众多的海魂师中出现了一位旷世奇才，他凭借一己之力，穷其一生，游遍大海的每一个角落，手持三叉戟，凭借着强大的实力以及无与伦比的人格魅力，征服了一个又一个大海中的种族。历时1001年，终于统一海洋，被所有海族共尊为海神，创下了不朽的神话。 海魂师也是人类，前辈，人类能够活到1000年那么久吗？ 叫我大祭司吧。普通人类当然不能活得那么久，但当人的实力突破到封号斗罗级别时，就能够拥有300岁左右的寿命，之后每提升一级就能多活100年，也就是说像我这样的等级就能够活1000年了。而当初的海神大人正是凭借着99级的实力征服大海。说到这里，我不得不提及你的曾祖。除了海神大人以外，他是我最佩服的人。 曾祖，可是您的实力…… 怎么，你以为我能够达到99级完全是凭借自己的力量吗？不，你错了，我没有那个能力。我今年不过100多岁而已，怎么可能修炼到99级？不要以为你们现在都已经突破了80级，未来的路就很好走。当魂力超过95级之后，按照正常修炼来看，每再提升一级所需要的时间是以100年为基数的。95级到96级需要100年，96级到97级又需要100年。除非是有特殊的机遇，否则想要提升到97级，至少也需要200多年的时间。不过这还不是最难的，你们大陆魂师中应该也有不少强者，但我可以肯定的是，除了千道流和你曾祖之外，没有一个能够突破97级，那是绝对的瓶颈。按照正常情况计算，人类根本就不可能修炼到99级，因为从97到98这一级就需要整整300年的时间，而98到99这一级更是需要600年不眠不休的苦修才行。而我与千道流都是蒙先辈余音才有了今天的实力，只有你曾祖，他与当年的海神大人一样，完全是凭借着自己的力量修炼到的99级。虽然我不知道他与海神大人是怎样做到的，但你曾祖达到99级的年纪比当初的海神大人还要早了3年。他也是唯一一个有希望凭借自己力量修炼成神的人。 对于唐三来说，眼前波塞西所说的这些可谓是秘心中的秘心，他没有插话，只是静静地聆听着。 当年我通过了顶级八考之后，就得到了海神大人赐予的荣耀，荣升为大祭司。而我这一身的实力绝大多数都是海神大人所赠予，才得以在短短的50年时间内修炼到了99级。千道流和我的情况差不多，只是他得到的是天使之神的余音。可以说我们三人的实力是相差无几的，但如果在一个公平的平台上，最强大的却是你的曾祖，因为他那一身实力完全是凭借自身修炼而来的。只不过我们之间的比试永远也不可能公平，在大海上他们不是我的对手，在陆地上你曾祖最强，而到了天空中千道流却要占些优势。 那您知道我曾祖在什么地方吗？ 当年一别，我也很多年没有见过他了。 他当时离开的时候曾经对我说过，如果有一天他能冲破百级，成为真正的神，他会再来找我。 前辈，您 你是他的后人，告诉你也没什么。当年你的曾祖母已经去世了，你曾祖和千道流曾经一起追求过我，只不过都被我拒绝了。我告诉他们，他们之中谁能突破百级，我就接受谁的感情。 前辈，您喜欢的是我曾祖，对不对？ 你是怎么猜到的？ 刚才您说过，在你们三个人中，我曾祖是最有希望突破百级成神的。再加上您与千道流都是得到先辈余印，因为这样，致使您和千道流永远都不可能有冲击百级的机会了。您提出那样的要求，就等同于直接拒绝了千道流。两个人中，只拒绝一人，那可以肯定的是，您喜欢的就是我的曾祖。 听了唐三的话，波塞西整个人都显得有些呆滞了。唐三也吃惊地瞪大了眼睛，因为他看到波塞西那双拥有着无限魔力的手此时竟然在微微地颤抖。良久，波塞西才再次开口： 唐晨啊唐晨，你要是能有你曾孙一半的聪明，我也不至于独守空闺这么多年。连千道流听了我的话都知道我在拒绝他，可你曾祖却信以为真，留下了不成神不归来的话，离开这里去寻找成神之路了。 波塞西没有流下泪水，但此时此刻唐三却从他的声音中感受到了深深的悲伤。 这一等就是几十年啊，眼前这位无比强大的海神斗罗在情感上甚至要比我的父母更可怜。母亲重新化身为蓝银皇，他与父亲两情相悦，还能够和父亲在一起，可曾祖却不明白波塞西的心意。两人明明是互相爱慕的，却因为波塞西的矜持，曾祖的执着，始终没能走在一起。 站在唐三背后的宁荣荣和灵魂归窍的小舞对视一眼，二女都感觉到与波塞西相比，自己实在是幸福的多了。 前辈，我想曾祖他老人家并不见得是不聪明，如果智慧不够，他又怎么能够凭借自己的力量修炼到99级呢？或许正是因为他老人家太执着于修炼，才忽略了您话语中的含义。而您和他都是骄傲的人，离开这里之后，或许曾祖明白了您的意思，只是他既然已经说出了不成神不归来的话，出于自身的骄傲和男人的尊严，这才……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